爱，风里的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只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那不如尘缘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沉默年代，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今生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。